十五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你啊。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 红石见陈学海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，被他逗得一笑，便发不起火来。问道：“你嘴臭，都说过田文静些什么？跟谁说的？”陈觉海说道：“ 奴才说过，田文静是顶尖的好人，却偏他娘的跟好人过不去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其实去河南的官，在原任各省也都是些了不起的能人。”偏一去河南，一个个都成了窝囊废。田文静在河南就相信亲近过一个张球，偏偏张球是个茉莉，这也就太不给田大人长脸了。王爷别笑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就是有点想不通，说他这个人连家眷也不带，当巡抚当总督，没有一个亲眷跟着发财，他只做事不发财，和李卫一样。凭谁论，他也不是个昏蛋，但既是好人，又和所有的好人都弄不到一处，这不怪吗？我见谁都这么说，走到哪里也说，我这嘴不是臭极吗？ 红石一边听，一边肚子里不住的暗笑。但他是奉旨问话，必须拿起架势。因又问道：“你和谢济世说过没有啊？”“ 说过。我是见人就说，这部里没有不知道的，就是在三爷您府里，宝金王府，还有五爷府，我也说过。旨意既问到这里。”奴才还敢隐匿吗？ 红石想了想，谢济世把你的话转述皇上，写了奏折，预先和你商议过没有？ 没有。 陈学海越发觉得轻松，装了一脸的可怜相。 好三爷你了，谢济世是浙江道，我是刑部员外郎， 离着大几千里地呢，我们两个没有通过信，就是兔子也没有那么长的耳朵呀。这段时间他来京没有见过面吗？ 三爷，奴才不知道他来京，这几日部里上下都忙，瞪着眼竖着耳朵等着湖南的消息呢。 他果真十分绕舌。 要是永兴县审问曾静是个串联造反的人，那招一个是要拿一个的，又怕他们不安事，拿着良民顶供邀功，又怕他们怕事走了要紧的从犯，我们都急得了不得，等着他们的信儿。三爷，我忙得连家也没空回，哪里有空找谢济世这个混账王八扯闲篇呢？再说， 好了好了，红石好气又好笑，摆手说道：“不就是没见过面吗？”他想起旨意里还有革职的话，因又问道：“来，革去陈学海的顶戴。”陈学海止住了走上前来的官员，自己摘下了大帽子，边悬着钮子取那红缨，边笑着：“ 这个顶子没花钱挣来，又没花钱去了。如今世事真正有意思，像田志泰花钱买绢挣的红顶子，到底戴的老实些，和买东西仿佛啊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呀。” 他交了顶子，叩头谢恩，见红石要走，兀自追了几步，笑问：“ 三爷，您还欠着我一回东道呢，几时回请啊？您走好了。” 红石打轿回畅春园，一直耐不住肚子里发笑，刚在双闸门口落轿，便见小太监李来苏迎上来：“ 奴才等了有一阵了，万岁在淡宁居等着召见您，请爷这就过去。” 红石点点头，加快了步子。进了淡宁居，红石立刻觉得气氛不对，雍正没有在东莞阁，迎门坐在正殿的须弥座上，朱氏、方苞、张廷玉、额尔泰、云直、允禄、云礼和弘历都侧身侍立身旁，一个身穿露丝补服的六品官车取顶子放在地下，正在激烈的陈词：“汉武帝立太子之事，乃千古帝王阴鉴，不但阿哥，即使太子也不宜干预外事，皇子春华玉德，修身养性，万岁万年之后，期望他们辅佐垂治，才是至公之礼。”红石不禁一怔，不言声，向雍正行了礼，挨着弘历站定，悄悄问道：“ 这是谁呀？” 弘历也悄悄地说道：“ 工部主事陆生南已经和皇上顶了一会子了。” 红石看时，果见雍正脸色铁青，死盯着陆生南说道：“ 你说这话罪不可赦，不立太子是圣祖定的，今日朕为天下之主，也不立太子，天下如今有什么不安之处吗？你说的是圣祖不该废太子，还是朕不该不立太子啊？”“ 圣祖不立太子，所以有皇上兄弟骨肉之变，以圣祖之天纵英锐，尚且不易善后，后世子孙，皇上能使他们都似您一样吗？”红石这才看清陆生南是个30岁上下的青年，五官也还匀称，只眉心倒剃，一双斗鸡眼好像总在盯着前上方，脖子更得有点歪，随时随地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相。别说和皇上说话，就是这神态 能在工部衙门混到主事，也令人呐喊。再看雍正，果然已经脑袋额上青筋胀起，口气也变得阴寒异常。连圣祖也不放在眼里，你还算个人臣吗？朕与左右臣工追随圣祖数十年，竟不知道圣祖有不宜善后的事。你既然这么大的才学，倒要请教一下。陆生南侧耳听着，他脸上天生的那副倨傲相越发令人瞧不受用，碰一头便直起身子。圣祖晚年不立太子却是遗憾，阿奇纳塞斯黑所以敢于觊觎皇位，落了身死凌辱下场，就是因为没有太子。设如先帝早定储位，君臣相信，兄弟相安，岂有细强之祸呀？又哪来的流言蜚语充斥朝野呢？雍正身子向前一探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原来你是在替阿奇纳叫撞天蛆呀。哦，朕倒想起来了，当初阿奇纳闹八王议政，有几十个京官连折上奏，跟着呼应起哄，联名，其中是有你的吧。陆生南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昂声地说道：“有的，皇上下诏求直言，难道是摆样子的吗？这么大的天下，用封建制，兄弟分而治之，皇上垂供九重，统御万方，不比现在这样早起五更夜半明灯宵干劳作好些吗？自周以来，国祚没有超过500年的。”就因为秦始皇为他的一己贪念行使郡县制，人主威以愈重，为祸愈烈，就因为他可以随意的赏罚，生杀予多，人虽怒而不敢言，虽欲报复而不敢举，蓄之极深，其发必毒，难道不应警惕吗？说罢叩头碰地有声。殿中诸人此时个个面如土色，召见陆生南是张廷玉的建议，原本是为记忆岳钟琪制造6000辆战车的事想听听司官的建议，谁知陆生南劈头说讲了一番民间流传岳钟琪的那些闲话，请雍正先息谣言，以不疑之心用兵，惹翻了皇帝，撤去东暖阁会议，升御座，正规接见。陆生南如果磕头认错也就罢了，但他生性倔强傲慢，至死不变，又进而以谣言扯到允嗣等人的死，越说越僵，没等几个军机大臣想出转圜的办法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。弘历眼见他是脾性不好，加上一副天生不讨人喜欢的尊容，要说话连个插口的余地也没有，心里蔚然一叹，此人休矣。此时连张廷玉、方苞也是面面相觑，束手无策。雍正目光闪烁，脸上带着刻薄的笑容，好一篇历辞啊，自秦始皇以来200余帝，你是一个也瞧不起，圣祖也不在你眼里，何况朕这样的寻常皇帝呢？你既有如此通天彻地、前无古人的大才，难道得与谢济世同乡，又受李福的重用？过去有个八爷弄了一个大党，害君祸国。如今又是一个李福通连一位蔡挺，拉上黄振国、谢济世，又成了一个小党。朕预制的朋党论你们瞧不到眼里，不读也还罢了，连圣人的四书五经你们也是灭如，无 不就是翻过诸子几篇格言评注，会抄几篇高头奖章吗？就好把自己办了诸葛亮，把朕公看成阿斗吗？你们似乎忘了，朕为45年的皇阿哥，并不是甘领那份俸禄，一言一动听之于饱腹饱腹的阔哥。朕是水里进火里走，六部里办差，外省民间闯荡出来的铁汉子硬骨头。朕在滔天黄水中视察河工的时候，你还穿着开裆裤呢。你既无忠君之意，朕又何来的爱臣之情呢？来呀、啊、再将他官府不掉。雍正凶狠的一笑，对拥进来的侍卫说道：送到养蜂家道御神庙，和谢济是黄振国一处关押，待李福和蔡平押解来京，刑部大理寺着实验审后，自有应得之罪。陆生南不等人来驾，即意磕头：万岁，臣愿进言而死。雍正不屑的一摆手：刑部大堂上说去。几个侍卫不容分说，扑上来搓起陆生南，脚不点地往外便走。陆生南身子一动：死则死耳，这么侮辱斯文！仰天哈哈大笑，渐渐远去。老远还听他在叫：杀英雄头，剥英雄皮，千古一快呀！叫的殿中人无不失色呀。雍正额上的青筋霍霍的跳动：狂山狂山！端起杯来喝，茶水已经振齿着凉了，哗啷一声将杯灌得稀碎，恶狠狠地笑道：有时候刀子比四书管用，像陆生南这样王八蛋，吏部还保了个青菜。传旨吏部尚书、侍郎、考功司主事，各罚俸1年，记过一次。说着，径下御座，向东暖阁走着问道：“红石，刑部传旨过了吧？”红石便跟着进来，一一回奏了传旨的经过。也亏得他好记性，滴水不漏将陈学海的话复述了一遍，说的雍正一肚子气全泄了。哎呀，天下大了，什么样的人全有。范时杰当顺天府尹，拿了我雍王府的人，朕那时候还是掌管部务的皇阿哥，和他好说叫放人，死死顶着一定要审。老十三拧着他耳朵臭骂了一顿，笑嘻嘻的把人就放了。红利见雍正气消了，陪笑道：哈哈，皇阿玛说的是啊，君子小人也只在人主调配得宜，各得其所而已。就如陆生南吧，按情罪而言，实在也是诛不胜诛，不过一个妄人就是了，主子别生他的气。哎，你们不晓得呀，还有一个杨明石，昨天整整在这里谈了一个时辰，他当然不像陆生南。陆生南不单是个狂妄之人，他后头是有另外图谋的，所以不一样啊，朕也不一律相待。像杨明石、厄齐娜的政见和他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分，但杨明石全然是一片忠爱之心，想照他那套办法辅佐朕治好事情，他说的话又都是下来私地和朕商榷，朕就喜欢分出好歹人，不同料理。杨明石朕和他谈了，他学问好，人品也好，也是做实事不说空话的。 但天下十七省号县归公发养廉银子，没出什么乱子，库银也增加了，可见朕的制度不错。他说已经想通了，朕说既然想通了，还回去当你的云贵总督。君子不结党，结党非君子。杨明时孙家干是君子，李福这人朕原看和杨明时孙家干是一样的，想不到背地里行为如此龌龊。长篇大论的说着，众人这才明白，雍正其实心里是把这群人按允祀的余党来处置的，都不免觉得雍正这样睚眦必报、搜剔无疑，未免过分了。但雍正此刻正在气头上，又说得振振有词，谁肯在这时候去触他的眉头啊？张廷玉思量着，军机处还有许多公务，不能再为李福一案耽误时辰。您说道：“李福谢济世，他们已是笼中之囚鸟，处分等不易过后，再参酌也可。现在两件大事是不能轻心的。岳钟琪集兵西宁十万人，甘陕大雪，粮草都是从四川运上去的。”运一斤粮要耗十七斤粮，四川的库底子都叫于洪图给腾净了。于洪图这人还是能办事的，但这一来他赶紧给四川调拨春荒用粮和种粮。陆征南是专管给岳钟琪造战车的，他坏了事，车还得造。这些事情奴才们料理他，但曾静一案是极要紧的，他赶紧把人押来北京交刑部审理。在湖南省京师里谣言太多，六部里都无心办差了，尽是到了奴才那里探问消息的，可否请皇上下诏限期押来，邸报一登，人心自安呐。一说到政务，雍正便忘掉了烦恼。昨天他接到了湖南初审曾静的奏折，今天召集这些臣子来本就是为了商量这事儿，却被陆生南中间插了一曲儿，当下略一沉吟。很好，就依廷玉的意见立刻出京报，曾静张熙一案已经破获，不过这案子不能交给刑部，也不能交给大理寺，刑部他们清理李福一案就是了。 那曾张一案该刑部照理呀。 弘历说道，放在湖南审讯有许多的不便，刑部如果人手少，可以临时从别的部抽调人去啊。 哦，湖南只是初审，为的怕案犯人数众多闻风逃逸，现在既然已经查清只是两个人，当然要调京，不过这次朕要亲自审理，由军机处调度，不交部。待审结之后，将案由交部一处颁布天下。 众人听了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历来皇帝亲自过问刑案都只在戏上见过，是一般拜官野史小说家吃饱了撑的捏弄出来的新奇招来读者，孰料最不爱看戏的雍正皇帝居然要做明堂亲审御案，而且案犯是两个微不足道的百姓。弘历越想越是不妥，但他是个十分持重的人，想听清楚皇上真意之后再说。允禄却觉得新鲜，这是千古奇案，皇上亲审再好不过，

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听了允禄的话，雍正一笑，要你现在说岂不迟了？朕以为曾静张熙只是愚妄无知，受人蒙蔽，真正的元凶首恶是浙江那个东海夫子吕留良，还有那个山东的严鸿奎，也是吕留良的得意门生。严鸿奎日记说，海拉尔地震毁伤满洲人四千，场面壮观，热河泛滥，淹死满洲人二万余。写诗：洪水一之解人意，天岂不知天当知。一片心的幸灾乐祸呀，实属独立明心之策。不知我满洲人有什么亏了他处，这般的恶毒孝敬之心。雍正翻看着湖南、青海、浙江和山东的飞奏密折，越看越气，啪的一击案，丧心病狂，至于此极。曾静乃是吕留良教唆，论心犹有可恕。吕留良、严鸿奎好乱乐祸，蛊惑人心，虽然已死，其罪难饶。着浙江巡抚立即拘押吕氏全族，听候旨意处置。因为这几分奏折呀，都是特级飞递进来的，除了雍正，别人都还没有过目呢。额尔泰方苞、张廷玉觉得曾静、张熙毕竟是正犯，现在都被雍正撇开了，甚至隐隐有回护的意思，却把枪头调转冲着已经死了的吕留良、严鸿奎，都是大惑不解。朱氏听见严鸿奎这个名字好生的耳熟，此时才想起来自己在康熙年间呢，曾经推荐过严鸿奎进国史馆修撰明史。立时轰的一阵慌乱，翕动了一下嘴唇，正要说话，弘历说道：曾静、张熙是造逆主凶，一律应该凌迟处死。儿臣尚未看过奏章，但听阿玛方才训诲，吕岩似乎应该另案处置，这样就更清楚了。红石也忙说：儿臣以为老四说的是啊。云直允禄历史也都对雍正这番左坦曾静的话不佩服。允禄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，止不言声。云止笑了：曾静、张熙通通造谋，又劝国家大臣造逆作乱，臣以为断无可恕之理。至于吕留良、严鸿奎，已经死了多年了，他们是前明结疑，说一些诋毁本朝的话不算奇怪，把他们的书征集销毁也就是了。雍正近来越来越不喜欢云芷，觉得 他这个三哥本来保有才学，大可在自己和允祥等人身体欠安的时候多为国事操点心，但却仍旧高卧宴席，悠游自在，大有看笑话的光景，因此一口就堵上了他。老三，你见的不是，你是读饱了书的，少正卯几层唆使人叛鲁来着，孔子为下，七天就诛了他。他的罪是五条：心达而显，行群而奸，言伪而辩，计丑而薄，顺非而责。孔子说这五罪只要犯一条，不得免于君子之诛啊。吕留良的罪大过邵正卯，而且他的门生有的著书立说煽惑民心，有的密谋策划造逆作乱，岂可回版禁书草草了事？曾静张熙固有应得之罪，但他们是受人蛊惑而不自知，造下这弥天之罪，渔夫草民也不无可悯呐。他偏转头问朱氏：“朱师傅，您说呢？方才朕见你仿佛有话要说。”朱氏轻咳了一声，镇定了一下：“ 若依律法，曾静、张熙都应该寸割了。此事已经天下皆知，臣以为还是应该张明教助公审，至于法外施恩是人主专权，但无论如何他们身犯十恶之罪，不应以受人蛊惑免其死。臣竭力赞同皇上追究吕留良之罪，他的罪确实在曾静、张熙之上，如果制造异端邪说的轻纵了，还会有人再学曾静、张熙，再出一个张三、李四蛊惑造逆，而且也还会再出一些吕留良这样的人物私作著述，坏乱世风。臣方才要说的不为这个，是臣想起当年臣曾经见颜鸿逵去修明史，颜鸿逵虽然艰巨没有应召，但臣世人不明，见人失当，也有应得之罪。现在颜鸿逵已经查明是逆党，臣自当请罪，请皇上发落。说着便跪了下去。雍正忙说：“哈哈哈，弘历呀，搀朱师傅起来，这是多少年的事儿了，你不说谁也不知道，可见你的心地光明，朕不但不罪你，还想叫左右臣工子侄们学习你呢。你一缕留良的罪也很允当，是老臣谋国之见呢，这才是读书君子心性呢。朕不主张严惩曾静，除了方才说的之外，还有一条：张熙被逮之初酷刑用变，仅不认供，岳钟琪为套出口供，可张熙义结金兰，指天盟誓不相负。朕杀一无用的曾静、张熙，使岳钟琪背负义之名去打仗，后世人看朕是个什么主子呢？他这个话更是儿戏，岳钟琪套口供的誓词本就是假话，皇帝都要替他假话负责任。几个人听的都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没想到雍正相信江湖切口也愚得这个样子，但此刻说话立时就要牵进岳钟琪。他在外出兵放马，不宜说忌讳话扫雍正的兴， 于是众人呆立不语，来了个充耳不闻。雍正将几份抄腾了的信件副本递给了红石，分发众人：你们看一下曾经给岳钟琪的信吧。朕共被列了十大罪状，京师朝野传闻的谣言，这是个集大成的本子啊。张廷玉接过来一看，目光一滑，便吓了一跳。罪名共有十条：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徒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诛忠、任命。他心里一阵阵的起立，如此恶毒的诽谤，雍正为什么还一存宽恕呢？想表明自己是仁德宽厚的君王吗？这念头一闪，张廷玉立即就否定了。雍正自己也说过自己刻薄的，思量着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：皇帝是想显示自己的光明正大，无事不可对天下，也想借机抒发一下对那些无根谣言的憎恨，借审讯曾静，痛快淋漓地加以反驳，昭示国人。张廷玉毕竟机敏过人，揣透了皇上的心思，当时就有了主意，却不言声，等着众人开口。红石脸色苍白，略为口吃地说：这样的人还能宽恕吗？儿臣愚昧，实在不能懂得。他和允祀的不同就在这里，他并不赞同否定雍正继统的合法。雍正是篡位，他和弘历的交锋就没有半点意思了。他一边说一边偷看弘历的时候，弘历也是满面通红，拿着信咬牙只是发呆。雍正知道众人很难和自己一致，思考良久，笑着说：如若单依就事论罪，曾静二人剁成肉酱也抵不了。说句实话，朕开初见这封信的时候惊讶坠泪，睡时梦里也想不到天下有人如此议论朕。但朕的秉性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朕是做得到的。且不说朕的勤政爱民，夙夜兴作，百代皇帝没有及得上朕的，就算朕是平常皇帝，这也是断断不受的。所以啊，朕不把这封信看作是诽谤，只能看它是猪叫狗吠。比如你们听到猪狗嚎叫，肯生他们的气，值得和他们计较吗？他从容下炕，背着手徐徐的踱步，接着说：所以呀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奇人奇事，遇到这样的怪物也不容易，朕少不得有一番出奇料理，你们就等着瞧就是了。张廷玉一躬：万岁，尽管是疯狗吠咬人主，也还是要诛戮的。就信里说的那些，奴才还是觉得最好是密审，所以万岁叫上书房审办，确实比部里去审妥当。逆信所谓十大罪状，虽说都是狂吠，却断不是曾静和张熙二人可以面壁捏造得出的，正好顺藤摸瓜追查前一段的谣言来源。张廷玉猜透了雍正的用意，但他还是不能同意雍正的办法，因为这十条罪状不但雍正不能接受，弘历、弘石兄弟也是深深悔恨的。康熙、雍正地位交替时，他自己身为宰相也不能承担责任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说， 从众办理都是妥善之策。因顿了一下，审明之后，奴才以为还是应由司法衙门依法治罪，为天下后世警戒。他自觉已经尽了有言在先的责任了，便收住了，默然后退。雍正还有一大堆奏折要批，此时身上又罚上来，阴笑道：“你们为人臣的，当然该有这样的想法。人解到北京再说，你们随时见朕，还可以异议。别为曾章这两块臭肉耗时辰了。李福一案要抓紧审，从重判。这个陆生南目无军长，傲慢无礼，有欺君之罪，尤其不可恕。就这样，散了吧。老十三有病了，叫云里去看，这会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哎，私下里糟心的事太多了。” 是， 众人一齐跪安辞书。红石一眼瞧见云里从运松轩迎面过来，忙站定了等着。带到跟前，红石陪笑道：“十七爷，从清犯寺过来啊，十三叔这会子怎么样了？万岁方才还说起来着呢。”云里脚步也没停，说道：“贾世芳就在运松轩，我这要去见驾，你们谈吧。”说罢便去了。红石迟疑了一下，拽着步子回到了运松轩，果见贾世芳一身黑缎袍褂，头上戴着瓜皮帽，腰里玄色带子，脚下一双冲龙千层底靴子，正站在自己案前看底报。他加快了步子，一进门就笑：“老贾，你这牛鼻子，穿这一身像一团黑炭，又配着这张白脸没点血色，活像个无常。方才见了十七爷，他一脸的不欢喜，十三叔身子不好吗？”贾世芳神情抑郁，冷森森地说道：“十三爷大限已到，我这一身就是吊他的。倒是三爷这无常二字说得好，就是地势贵胄，王孙公子，福命滔天，也毕竟有用尽之时。越是养得惜命，不敢稍微妄为，上天才肯将全福全寿赐予他。三爷，您说对吗？”红石一笑，坐上了椅子，把玩着一方玉石镇纸：“哈哈哈，后唐时节，皇帝求长生，宫中养活多少异能道士，自古痴人多，毕竟也没见着个真神仙，像你也只是个假神仙吗？天意你晓得？活见鬼，我就死活不信你。”“我为这里是不得已呀，也知道下场不好，也只好随遇而安而已。我劝三爷，您万万当心，不要玩聪明了，地位没有您的，再玩聪明，什么也没有您的了。”红石像被烫了屁股，弹簧一样跳起身来，审视着贾世芳，良久咯咯的一笑：“哈哈哈哈，道士，我也劝你安分一点，捣鬼弄术不过巫师神汉的伎俩，摆不到大雅之堂上。别以为你在皇上跟前得用，忘了自己身份根本，祸不旋踵。”“我是个小人物，原本就无足轻重，过去恃强好胜，得罪了师门，也得罪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异能之士。我手没了那把木剑，现在不能回江湖了。 在这里应付些琐碎事情，还是绰绰有余。三爷，君相之命，系于天，不系于鬼。十三爷是命数已尽，我也救不了他。把你神龛底下压的那张验阵纸收了吧，他只会害你自己。真的，听我良言，没有坏处。你是说我害皇上，害十三爷？对，还有红利四爷。这证据呢？哼，在你心里，头顶三尺有神灵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你敢对天起誓没有那些鬼祟事吗？红石像被人抽干了血的一具僵尸，死盯着贾世邦，未及说话，高无庸在外咳嗽了一声，已经进来，给红石躬身一礼，对贾世邦说：“ 皇上叫先生过去呢。” 是。贾世邦抽身便走，高无庸随后跟出来，小声问道：“ 三爷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？有病吗？” 哎，要下雪了。贾世芳抬头看看天上绛红色的云，所答非所问的说道。贾世芳随着高无庸来到了淡宁居前，几个太监已经备好了马等着。二人进殿，便见乔引娣、彩云等几个丫头忙着给雍正换便衣。雍正自己系着向下斗篷袋子，问高无庸：“ 雪下大了吗？”“ 回主子话，刚刚飘起来，还不大，只白毛风，冷得邪乎，请主子加衣。” 雍正转脸又问贾世芳：“道长，他还有多长时辰？”贾世芳无声透了一口气，躬身说道：“十三爷将到弥留了，不过他还有个回光返照的时间，等着主子说话呢。”雍正心里一酸，已经是落下泪来，当时顾不得再说什么，匆匆出殿来。一个小太监伏跪在地下，雍正一边踏了他的背上马，一边大声对秦狗说：“李卫今天要到京，叫他直接去清范寺见朕，其余的除了王大臣，朕一概不见，天冷不要叫他们干等。”说罢回身对云里贾世芳一点头，双腿一夹，那马泼风似的驰出。德楞泰等十几个侍卫也忙上马紧紧随后。此时天色已更加晦暗，红云在晋级的北风催送下，逃跑一样争先恐后的滚动着向南。远近苍色的穹隆下，挺拔的白杨枝条碰撞着，发出单调枯燥的哗哗声。银米似的雪粒一阵一阵的洒落下来，打得人脸生疼。寺外一片广袤的白毛，枯萎的长叶带着霜一样的白色雪粒在风中波动不定，给人一种凄凉落寞的感觉。待到清范寺前众人下马的时候，雪粒已经换成了不太稠密的青雨，在灰暗的殿宇檐下飘动飞舞着坠落下来。雍正在庙前旗杆旁下马，发觉与以往气氛有点不同。细看的时候，庙中方丈和尚带着寺中所有和尚都伏立在山门里边，沿甬道每隔三步不到就有一个沙弥，一色的土黄棉直多，合掌而立，喃喃吟诵。见方丈和尚印空身披袈裟迎上来，雍正一边往里走一边问：“大和尚，你做官几年？今儿出来了。”“阿弥陀佛。”印空何时回话：“